你好，我是蔡元南，是极客时间大规模数据处理实战的作者，很高兴受邀来我们专栏分享。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MetaClass 是潘多拉魔盒还是阿拉丁神灯。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较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学习。那接下来进入正题， Python 中有很多黑魔法，正如我今天将分享的 MetaClass。 我认识很多人哈，对于这些语言特性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人觉得这些语言真的是太牛叉了，简直是无所不能的阿拉丁神灯，必须找机会用上才能显示自己的 Python 实力。另外一种人会认为说这些语言特性太危险了，会蛊惑人心去滥用，一旦打开就会释放恶魔，让整个代码库变得难以维护。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却又都浅尝辄止。今天呢，我就带你来看看 MetaClass 到底是潘多拉魔盒还是阿拉丁神灯。市面上的很多中文书都把 MetaClass 译为猿类，我一直认为这个翻译很糟糕，所以也不想在这里去称 MetaClass 为猿类。因为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猿是本源基本的意思，猿类会让人以为是基本类。难道 Python 的 MetaClass 指的是 Python 2的 Object 吗？这就让人一头雾水了。事实上 MetaClass 的 Met 这个词根起源于希腊语词汇 Met，包含下面两种意思。一 Beyond， 例如技术词汇 Metadata， 意思是描述数据的超越数据。二 Change， 例如技术词汇 Metamorphosis， 意思是改变的形态。 MetaClass 一如其名，实际上同时包含了超越类和变形类的含义，完全不是基本类的意思。所以要深入理解 MetaClass， 我们就要围绕它的超越变形特性。接下来我将为你展开 MetaClass 的超越变形能力，讲清楚 MetaClass 究竟有什么用，怎么应用， Python 语言设计层面是如何实现 MetaClass 的，以及使用 MetaClass 的风险。我们知道 YAML 是一个家喻户晓的 Python 工具，可以方便的序列化逆序列化结构数据。 YAML Object 的一个超越变形能力就是它的任意子类支持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比如说下面这段代码，这里 YAML Object 的特异功能体现在哪里呢？你看，统一调用的 load 函数就能把任意一个 YAML 序列载入成一个 Python Object， 而调用统一的 dump 函数就能把一个 YAML Object 子类序列化。对于 load 和 dump 的使用者来说，他们完全不需要提前知道任何类型信息，这让超动态配置编程成了可能。在我的实战经验当中，许多大型项目都需要应用这种超动态配置的理念。比方说，在一个智能语音助手的大型项目中，我们有10000个语音对话场景，每一个场景都是不同团队开发的。作为智能语音助手的核心团队成员，我不可能去了解每个子场景的实现细节。在动态配置实验不同场景时，经常是今天我要实验场景 A 和 B 的配置，明天实验 B 和 C 的配置。光配置文件就有几万行量级，工作量不可谓不小。而应用这样的动态配置理念，我就可以让引擎根据我的文本配置文件动态加载所需要的 Python 类。对于 YAML 的使用者，这一点也很方便，你只要简单的继承 YAML.YAMLObject 就能让你的 Python Object 具有序列化和逆序列化能力。是不是相比普通 Python 类有一点变态，有一点超越呢？事实上，我在谷歌见过很多 Python 开发者，发现能深入解释 YAML 这种设计模式优点的人大概只有 10%， 而能知道类似 YAML 的这种动态序列化逆序列化功能正是用 MetaClass 实现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可能只有 1% 了。刚刚提到估计只有 1% 的 Python 开发者知道 YAML 动态序列化逆序列化是由 MetaClass 实现的。如果你追问 YAML 是怎样用 MetaClass 实现动态序列化逆序列化功能，可能只有 0.1% 的人能说得出一二的。因为篇幅原因，我们这里只看 YAML Object 的 load 功能。简单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全局的注册器，让 YAML 知道需要载入成 Monster 这个 Python 类型。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建立一个全局变量叫 Registry，把所有需要逆序列化的 YAML Object 都注册进去，比如下面这样，然后在 Monster 类定义后面加上下面这行代码。但这样的缺点也很明显， 对于 YAML 的使用者来说，每一个 YAML 的可逆序列化的类 for 定义后都需要加上一句话，这无疑给开发者增加了麻烦，也更容易出错，毕竟开发者很容易忘了这一点。那么更优的实现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看过 YAML 的源码，就会发现正是 MetaClass 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发现 YAML Object 把 MetaClass 都声明成了 YAML Object MetaClass。 尽管声明方式在 Python 2和3中略有不同，在 YAML Object MetaClass 中，下面这行代码就是魔法发生的地方。 YAML 应用 MetaClass 拦截了所有 YAML Object 子类的定义，也就是说在你定义任何 YAML Object 子类时，Python 会强行插入运行下面这段代码，把我们之前想要的那行代码给自动加上。所以 YAML 的使用者无需自己去手写。那怎么样，是不是其实并不复杂？看到这里，我们已经掌握了 MetaClass 的使用方法，超越了世界上 99.9% 的 Python 开发者。更进一步，如果你能够深入理解 Python 的语言设计层面是怎样实现 MetaClass 的，你就是世界罕见的 Python 大师了。那我们还说了 MetaClass 能够拦截 Python 类的定义，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要理解 MetaClass 的底层原理，你需要深入理解 Python 类型模型。下面呢，我将分三点来说明。第一，所有的 Python 的用户定义类都是 Tab 这个类的实例。可能会让你惊讶，那事实上类本身不过是一个名为 Tab 类的实例。在 Python 的类型世界里，Type 这个类就是造物的上帝，这可以在代码中验证。你可以看到 Instance 是 MyClass 的实例，而 MyClass 不过是上帝 Type 的实例。第二，用户自定义类只不过是 Type 类的 Call 运算符重载。当我们定一个类的语句结束时，真正发生的情况是 Python 调用 Type 的 Call 运算符。简单来说，当你定一个类时，写成下面这样时，Python 真正执行的是下面这段代码，这里等号右边的内容就是 type 的 call 运算符重载，它会进一步调用。当然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代码验证，比如下面这段代码示例。由此可见，正常的 MyClass 定义和你手工去调用 type 运算符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第三， MetaClass 是 type 的子类，通过替换 type 的 call 运算符重载机制，超越变形正常的类。其实理解了以上几点，我们就会明白正是 Python 的类创建机制给了 MetaClass 大展身手的机会。一旦你把一个类型 MyClass 的 MetaClass 设置成 MyMeta， MyClass 就不再由原生的 Type 创建，而是会调用 MyMeta 的 Call 运算符重载。所以我们才能在上面的 YAML 的例子当中，利用 YAML Object MetaClass 的 init 方法，为所有 YAML Object 子类偷偷执行 add constructor。 前面的篇幅我都是在讲 MetaClass 的原理和优点，的的确确只有深入理解 MetaClass 的本质，你才能用好 MetaClass。 而不幸的是，正如我开头所说，深入理解 MetaClass 的 Python 开发者只占了 0.1% 不到。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尤其是 MetaClass 这样逆天的存在，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 MetaClass 会扭曲变形正常的 Python 类型模型，所以如果使用不慎，对于整个代码库造成的风险是不可估量的。换句话说， MetaClass 仅仅是给小部分 Python 开发者在开发框架层面的 Python 库时使用的，而在应用层， MetaClass 往往不是很好的选择。也正因为这样，据我所知，在很多硅谷一线大厂，使用 Python MetaClass 需要特例特批。到此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通过解读 YAML 的源码，围绕 MetaClass 的设计本意超越变形，解析了 MetaClass 的使用场景和使用方法。接着我们又进一步深入到 Python 语言设计层面，搞明白了 MetaClass 的实现机制。正如我取的标题那样， MetaClass 是 Python 黑魔法级别的语言特性，天堂和地狱只有一步之遥。你使用好 MetaClass，可以实现像 YAML 那样神奇的特性，而使用不好可能就会打开潘多拉魔盒了。所以今天的内容一方面是帮助有需要的同学深入理解 MetaClass， 更好的掌握和应用，另外一方面也是对初学者的科普和警告，不要轻易尝试 MetaClass。 那么学完了上节课的 Python 装饰器和这节课的 MetaClass， 你知道了它们能干预正常的 Python 类型机制。那么你觉得装饰器和 MetaClass 有什么区别呢？欢迎。